着皱，在朝朝暮暮里复刻考古地理的源流。 腐朽的已经腐朽，腐朽的终将不朽，巍巍的主梁依然在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清高，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文武融洽，曼妙的翠白上游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摇，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日前，人社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平台企业规范用工、合理承担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要求，提出了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的重点。那么，作为国家层面第一个系统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意见出台之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迎来哪些利好？各地当前不断出台的方便落户、鼓励创业等措施和劳动保障措施将如何形成合力，活跃地方经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李老师好。 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经济问题专家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请两位一起关注的是人社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共同印发的一个叫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件中提到的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它主要指的是哪一部分劳动者，他们在我们的当前的这个社会生活中啊，就业结构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和对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有怎样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咱们先说新就业形态吧，因为新就业人员或者说新就业工作者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新就业形态。 那么新就业形态就目前而言是指在互联网技术和这个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生的无雇主平台型的就业形态，它所产生的就业叫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里从事就业的或者是从事工作的就业人员称之为新就业形态就业。那么新就业形态呢，目前来讲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灵活就业，一部叫共享用工。灵活就业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利用互联网进行兼职也好，利用互联网媒体的直播也好，和其他形式的一些灵活就业方式。那么所谓共享用工呢，主要的是指利用共享平台，例如滴滴是吧，现在呢据统计在滴滴这个平台上就业的各种新业态的这个就业人员达到1000多万，主要是指的比如说共享司机对吧。那么共享司机当然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长期的专职的滴滴的司机，还有一部分社会上的对吧。这两大形式，灵活就业形态和共享用工的形态呢，目前呢都是发展的比较快。举个例子啊，滴滴的共享平台上各种各样的司机，大概是共享司机大概有700多万。你看一个是1000多万，光司机就是700多万，所以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就目前的这个就业形态里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灵活就业，比如自由职业的一些作家，目前利用网络发表网络小说的自媒体，这条目前在网上啊，不管是他的带货也好，有的是不带货的，有的直接是在这个网上销售课程。那么灵活就业里头还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保姆啊，清洁呀，包括网约配送员呀，就俗称的骑手。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专业从事快递的，这一类的组成了这个庞大的灵活就业或者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从业人员。如果说到它的意义，我觉得呢，它第一是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要，它对消费升级，特别是对于支撑后来的这个网销或者叫网络平台的网络零售，那么形成了重要的支撑。网上像阿里巴巴这个淘宝上的店主，这一部分的人员也是很重要的新就业的这个从业人员。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他们确实是工作岗位的类型的比较多。从刚才我说的几大类型的岗位来说，满足了我们目前消费者所提出来的能够想到的多种多样的需求，为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升级提供了保障。另外呢，我个人认为新就业形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加了从业者的收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灵活就业的相当一部分它是属于主收入的补充收入，这也是我们新就业形态里面所突出所表现的。也就是说，即使比较高的幅度比较大的幅度的提高了目前传统就业人员的收入。那么第三个意义，我个人认为对目前的创业创新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以落地的这个就业安排。应该说这种就业呢，对创业创新来讲呢起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网络技术平台非常好的匹配了创新创业的落地的用户和服务方向的拓展。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是立竿见影的。其实对于目前的疫情状况下，老百姓的生活和就业的稳定和拓展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是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统计哈，41%的商户是计划在疫情以后增加就业岗位的，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有些岗位呢其实是高技能的这种人才，比如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的训练师、 线上餐厅的装修师、外卖运营的规划师、无人机驾驶员等等，这其实都是那部分高技能的人才。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这种新就业形态呢加以开拓的。我们个人是说，从这几方面的意义来讲，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就业的扩展和稳定，以及创新创业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2020年，我们这个国家呢1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劳动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那么这里边呢，他就明确提出了15个新业态新模式。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他这15个都是基于了数字经济的新业态。那比如说大力发展融合化的在线教育，这个就算是新业态。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也算新业态。鼓励发展便捷化的线上办公，不断提升数字化的治理水平，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一共列了15个，都算是新业态。那么所以说在这里边什么是新业态，国家有一个描述，这个还是有的。那么当然这个新业态里边呢，是就与我们的用工是不可分开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新业态的情况下，它的用工模式明显的是叫灵活用工模式。也就是说实际上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新业态新的就业形态下，用工是主要是以灵活用工的描述放在一起的。所以说在这里边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新业态新就业形态实际上跟灵活用工是囊括在一起。那么现在新的就业形态概括了我们国家劳动市场当中应该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就业形势。也就是换句话说这种就业形势，也就刚才李老师提的，也就是实际上是互联网这个革命带来的。那么这种就业模式跟工作模式产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跟我们的传统是有截然不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新业态的方式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跟大众消费升级出现的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呢应该词就是这么个词。当然灵活用工这个词应该是最早实际上还是在美国出现的。那么很早其实在20年代就出现过这个词啊，但是到了现在呢19世纪了实际上。那么实际上应该是80年代90年代，那么这个灵活用工又再次提起来。因此说呢灵活用工的模式呢，这个在发达国家呢是比较早的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都是计划经济模式，所以说呢那么就不会出现灵活用工这种雇佣关系，包括这种获得收入的啊。如果只是邻里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劳动帮忙，那是不用收费的啊。那么顶多啊，这个李老师应该知道，当年如果说咱请谁要打个家具的话，就请吃个饭就行了啊，你管饭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就是灵活用工模式在我们国家出现的就比较晚。也就是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灵活用工出现，但没有成为大量的这种方式。所以在这里边呢范围没有那么大，因此也不出现大量的政策问题。有一些政策实际上呢尽管对灵活用工有一些政策出台，但是没有那么广泛啊，那么也没有完全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专门在报告当中提出来的用工模式。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还是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大量的信息的诞生，也就是数字经济的诞生，因为它吸纳了大量的人才，所以说呢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政府为了保障新的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保障了所谓的在灵活用工当中的劳动人员的权利，因此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所以说在这里边啊，灵活用工包括新就业形态啊，因为它囊括的人已经很多了。那么按照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啊，应该说在2020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2亿左右。 那么其中呢有7800多万人是从事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那目前测算，那么到2020年由共享经济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达到1亿个，据说产值这些劳动人员的产值大概在10000亿左右，所以说应该说这个量已经比较庞大了。现在出台大量的这个政策啊，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两位刚才的介绍确实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啊，这个所谓的新用工形态啊，不仅仅局限于大家可能第一印象中想到的外卖小哥啊，或者是快递这些从业人员，还有很多就是从事更加复杂或者创新性更强的这一部分人，他也属于这种新就业形态。就像两位刚才说到一样，这个灵活用工的形式对于社会生产关系来说跟过去相比变化很大，而且当前这种就业形态占比很高，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这个价值和意义都很大，而且从业人员刚才刘老师说了也很多。那么这个指导意见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维护他们的叫做劳动保障权益。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些劳动就业的工作过程中，他们的哪些劳动权益需要关注和保障，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又有哪些。 咱们说这个新就业形态里面问题应该说是很多年以前就有苗头了。大家知道原来呢，大家对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呢是抱着一种期待。第一阶段我们确实是发现它问题很多，比如网上的各种黑司机出过几件事儿，包括刑事案件，黑保姆坑害老人，坑害这个儿童，那么这些案例呢都很多。那么后来我们的重点第一阶段就是在立规立据，然后对互联网的一些新业态进行了一些整理，特别是对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部位做了一些重点的整顿。我们另外一手，既然新产业形态对国民经济有这样那样的好处，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另外一手，在整顿的同时也要给予扶持和帮助。从扶持和帮助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既然没有雇主，那么原来劳动保护、就业保障，那么一些政策就会跟目前的现状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保障就业和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政策就是没法按照原来的模式加以落实，特别是呢有一些就业形态很难很难的去找到一个直接符合现有的劳动保障、职业教育保障、就业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规定的前提条件的，完全不匹配。但是如果一个新业态的就业人员，他的直播带货，他是其实跟这个所谓的雇主那么关系比较遥远，甚至没有雇主的话，那么他的一些职业保障、他的一些劳动保障怎么获得呢？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那么这些新的问题呢，在原来的政策框架之下是没有覆盖到的，给政策的执行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施落实的困难啊。那么怎么样把这部分人的权益通过政策的框架得到比较好的保障，这对国家社会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在政策上呢，后来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能够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权益，那我们只能是在新的社会保险的框架之下，特别是在没有户籍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全国的跨省的、跨地的、跨市的这种平台式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很多商业保险保障的方式，商业性的保险保障呢是要尊重劳动者自己的选择的，那么实际上是鼓励你劳动者自主选择，也就换句话说，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给这些灵活就业的团体群体呢或者人员呢设计出一些新的商业保险的形态。那比如说原来的意外险、重疾险、商业医疗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可能原来的那种形态就不够了，需要设计出新产品啊，以便呢能够对这些人员，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员提供保障。而且呢，大家也知道，这么多年呢，国家呢其实还有一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些东西也是不能通过原来的这种体系和架构进行分配的。所以呢，就逼着这些平台，互联网平台不断的进行新的产品，或者说商业保险和原来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产品的一些设计跟配置。第三方面，我想是这样，由于有一些新业态也是国家鼓励的业态，创造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国家其实对这块是愿意支持或者说愿意给予保障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由于疫情，那么这些为了维持城市整个的运作，那么这些新业态的人员成为了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城市摆渡人。他其实呢把我们一个比相对可能要停滞的城市让它运转起来了。所以这部分的责任跟勇气担当呢，其实从社会来讲，从国家政府来讲都是愿意鼓励的。其实这里边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譬如说那些骑手们，对吧，可能他的学历并不太高，手艺呢或者说技术水平又不是那么太强，但是他的群体规模又比较大。那你在这种情势下呢，怎么样顺势而为，既要进行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扶持支持，政策方面就要打开一些新的思路。 用工的问题，包括灵活用工，实际上这些年争议最大的就是劳动关系、劳动合同。那么我们知道，按照我们国家的劳动法，那么一个人如果跟一个机构或者说是某个单位，那么进行了这个劳务上的一种合作，通常呢我们就要界定他是不是有劳动合同。那么劳动合同呢，按照国家呢，就是说我一旦给你有劳动的这种关系，签署合同，我就要在你的薪酬，包括你的劳动的时限，包括我们谈到的保障，比如社会的社保，是吧？因为我们国家规定是个人跟单位都要交的啊，包括医保部分。那么在这里边呢，就会给你相关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一旦在用工期间，那么你出现的问题，那么单位还要承受一定的，比如说是因工或者是在职出现的问题啊，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私人的时间出的问题，那么单位都会有一定的劳动保障。那么这种保障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一种就业形态，又是新的一种灵活的用工方式，所以在这里边那么就出现了很多法律的盲点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啊，北京市的这个劳动者大部分人啊，有北京户口的，我们叫做北京市人，但是很多其他的人，流动人口或者就业人口不一定具有北京市户口。那么在这里边呢，也就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其他省份户口的人，那么在北京来务工，那么他们的劳动保障怎么来处理啊？有用人单位的按劳动合同算。那么在这里边，这些年其中有暴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也是这次指导意见当中提出要消除的。比如说医保社保我是在外省市，那么我到北京，那么在北京呢你出现了问题，这我还说的这是正常工作的人，他有劳动合同的，那么 OK， 那你在这里面发生的医疗所有的费用你要回当地去报销，你不能在北京报销。为什么？因为这里边跟我们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遗留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边举个例子，你要是在北京，那么北京呢，我们知道社保医保我们这是交了几十年了，那么你没有交这么多时间，那么你到这里边只是待了两年三年，那么他怎么负担你？那么而且呢，因为各地交的自己的社保医保是价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呢也可能是在河北省你交了50年，那你每月比如说只交10块钱，但是北京呢是每月交60块钱，那么你交10块钱在北京享受同样的60块钱的交法， 这个收益这个待遇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这里怎么解决，现在呢我们国家提出来说尽量开放啊，那么这种的这个医保社保的这种这个我们叫做省级界限或者说是这个市级界限它要开放。那么怎么开放，那么都在试点推动。所以说在这里边劳动保障是一个重要一环。可是呢在这里边尽管国家做了很多的规定，比如说地方上也出了规定，刚才就李老师说的比如说外卖骑手，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不管是这些年大家都是生活的方便，包括疫情期间啊，我们的外卖骑手实际上是为大家的疫情防控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外卖骑手用工怎么界定，那在这里边呢比如说南京市就有这么新的规定，就是外卖骑手他根据其用工性质和用工特征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那么专送骑手他又有规定，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啊，将一定区域内的餐饮服务配送业务以商业合作的形式外包给配送企业啊，这里边就有一个话了。实际上现在目前我们面临的很多纠纷都是这样，到底平台公司以我们的我包括这里边滴滴司机也好，或者网约车司机也好，或者说是代驾也好，或者外卖骑手到底是什么劳务关系，这里边就不确定了。那在这里边呢我们也不能说企业在这里边黑了心，通常这种平台企业是不跟外卖骑手或代驾司机签署劳动合同关系，他不签。为什么要签的话，我就意味着企业要搭很多的成本。那么搭到多少呢，我们可以算一个账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按照一个员工一年的社保加福利，大约我们按照 1.5 万算，就是全年算啊。那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如果你要1000万个骑手，那么应该是多少呢，是1500亿。那也就是在一年里边有1500亿，那么这个企业对于他的负担就太大了，那么他不会给你钱的。所以在这里边你的社保实际上相当于是漏交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骑手应该享受的社保单位没有给你交，那么平台公司越大他越不给你交，他不给你签长期的劳动合同。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当我们国家这个出来劳动法以后，我知道很多企业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采取规避的态度，我呢不跟你签劳动合同，我呢今天跟你签3年，明天让另一个公司又继续跟你签，但你还得给我服务，我给你付工钱。就是我们国家规定比如说到10年我就应该永久的雇佣你，那我不想这样永久的雇佣你，永久雇佣跟临时雇佣它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诞生了很多专门签劳务合同的公司，那么这也就是相当于是类似人力资源式的公司，也就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原来人力资源服务真是做人力资源服务，但是有一些小公司你可以跟我签，然后我负责，实际上是你就没有跟那个公司签。那当然这些年呢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大量的外资企业，不要看有很大的外资企业，它到了中国之后它也是采用了人力资源外包，包括财务外包方式，你负责我的财务部分，然后呢我付你价钱。那包括人力资源外包也是，就是说我不去计算我雇了多少人，我如何为他上各种各样的保险，你与第三方公司签，然后你到我这工作，我付钱给第三方公司，他来再付你的钱。所以在这里边呢就出现一个，如果一旦平台公司与现在我们的代驾也好，网约司机也好，包括我们的骑手发生劳动纠纷官司，通常按劳动合同来打是打不赢的。比如说北京市前几年石景山那边就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一个网约车的公司，那他说我出了问题，我现在希望公司索赔，最后他败诉，二审也败诉。为什么败诉？因为平台公司说我只提供的你的是 APP 带给你的信息服务，我不承担你的其他的这个要求。那在这里边呢灵活用工恰好又有一个问题，灵活用工恰好不符合我们国家关于劳动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它没有。因为我们劳动合同通常都是属于接受管理，同时有固定的工作时限，最低工资等等一系列的要求，但是这个不符合。因为你是灵活的，你今天可以就是几天接一单也行，你也可以一天接几十单也行， 那这都是你自己灵活。所以在这里面，用人单位跟劳动者的法律法规这个主体资格不存在，同时他的按照我们劳动关系的这要求，比如说我服从我的安排，你又不服从他的安排，你只是说服从了他初期的一些要求而已，其他的你想上班上班，不想上班不上班。所以在这里边呢，通常一旦发生纠纷，那么这种平台公司几乎都是处于纠纷当中的胜诉一方。国家出台了这么一系列的政策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具体下面怎么去做应该有一些的强烈的规定。 是啊，两位刚才都谈到，就是说当前这个领域确实问题很多，这方面的保障需求非常的迫切。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文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正式开端。就像刘老师谈到的一样，接下来怎么让这些措施或者说保障的意图落到实处，既然是新的就业形态，那么也要有新的保障大家权益的办法。我想到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保、医保、征信啊、个税都已经能够通过在线的方式进行办理，那么这些所谓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或者工作平台也是移动互联网上手机上各种 APP， 那么他们的个人信息啊、活动轨迹啊、劳动经历啊，其实都是在网上留痕的。那么将来两位觉得这个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等等吧，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服务能够在保障他们劳动权益方面做些什么呢？ 最近以来啊，市场监管总局、医保局、高法、全国总工会共同印发了一个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里面提出的几项呢，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可以作为一个方向的风向标。譬如说，如果你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怎么样能够确立起劳动关系，那么如果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那种情形，企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相应的责任跟保障。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意见提出来了，需要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外包、合作用工这样的法律形态的合同来采取或者说使用，不管是外卖骑手啊，还是其他一些形态的服务，你应该按照你用工的形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关于刘老师刚才所提到的所谓中介公司的问题，或者是劳动派遣公司，或者是外包叫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叫合作用工单位。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介单位，而且呢，你所有的平台企业需要采取法律形态跟这几个形态的公司中介公司签合同，那么根据所签的合同负相应的责任，这个风向标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意见还提出来呢，要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安全、社保、职业伤害保障、劳动者诉讼，那么这样的一些服务方面的保障。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灵活就业，特别是很多外地的农村的来到这个中心城市当外卖骑手，其实他还有很多是属于可能产生职业伤害的，产生的这些劳动保障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意见就提出来。那么对这些产生的问题要特事特办，要采取有利的政策保障措施。这里面呢，就要求刚才所说的，不管你是这个医保局，还有平台单位高法，还有全总，全总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求这些外卖小哥等等一些灵活用工人员，那么加入到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工会组织里面，由工会来出面保障。这个思路呢，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一个新型的保障形式。也就换句话说，他们的权益由工会组织，因为全总啊，在省市县各个层级上，一共有着24万个基层的这种工会组织。那么这些组织能不能起到维护这个 灵活用工人员、共享用工人员的这个权利保障的作用。那么这个是意见所提供的一个风向标。那当然这个意见也提出来，那么具体的实施办法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那么各平台、市场监管总局、这个社保局、医保局等等哈，一些国家机构加强协调，然后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换句话说，需要探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太多，那么千人千面，那么需要个案处理。那么当然在个案当中要总结出一些带有典型意义的案例，然后加以归拢归纳，再出一些新政策。但是现在呢，恐怕还不能够一竿子捅到底，出的特别具体的政策。 实际上这就刚才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因为灵活用工实际上是国外是已经是比较早的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有几个保障，就是一个呢就是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那么这个呢是国家出台的，那你不管什么用工单位，那你必须只要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合同协议，你就要执行。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呢可能未来啊，就是对于劳动关系签署单位，那么如果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人力资源公司，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它要起到相关的一些主导作用，那么可能更好。也就是说以后用人单位用人，你只能从那里来找，那么它就跟劳动者建立一个必须的用一定的合同关系。而现在之所以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平台公司、用人单位他又不签合同，然后呢他又第三方或者单独来找 APP 来注册，那么这些东西就基本没有保障了。所以在这里边呢就应该有一定的法律界定，也就是说你 APP 注册你也得承担什么什么东西啊，你也必须签署，要不然你不能雇佣。你一旦通过这种雇佣没有签署什么东西，那么 OK， 那你这是违法。那么另一个就是刚才就李老师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人才中介公司实际上将会很好的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新的就业形态，它这个新其实是相对的，那么这些从业人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离开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有固定工作单位的很多人哪天也想兼职或者想换工作，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所以说对于他们的劳动保障这方面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方面的需求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在这方面建立健全制度也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